Please unlearn these amoureux, parlez au sein. Quand nous chanterons le temps des cerises, il pleura bien mieux le merle. 喂， 咩啊？你麻啲嚟啊！卫生帮又搞搞震啦， 卫生帮咋？啲咁嘅小事都嚟烦我。 只船由威尼斯开嚟噶，上面赚咗好多钱啦、 啊。系咁就话， 唔止啊，船上边仲有好多去旅行嘅女学生嘅。 咁价钱就要添翻啲啊。 捉住就跟住合约第三条啦。 仲有第四条咧。 几好眼噶嘛？ 哎呀，头啊，哇，好靓啊！ 喂，甩啲手啊！我仲要收工噶、啊， 系咪十五个细路女都全部带晒走啊？ 唔带晒走啊？唔通抌晒佢哋落海咩？ 边舍得啊？咁啊，后佢哋睇唔到啊，匿埋喺附近嘅洞仔，然后再改变方向。哎，哎，火！一围狗，大镬啦！时间忙多啲，你喺边呢？哎，佢唔系环保嘅游览飞船嚟。呢度好危险噶，快啲走啦！跟住俾人捉晒我啲啊！ 哎呀，咁鬼烦噶！ 揾人搞掂佢啦。 哎呀，唔该你帮下我手啦，佢哋搞掂都搞唔掂啊。 喂，睇一阵好啦，上嚟呢度好危险噶。 呢度明明有个，系啊！ 你哋走唔甩嘅， 啊嗰度啊， 系啊，靓妈， 搞掂， 咁大仔， 佢喐啦， 你哋唔使惊噶，我哋唔会跌噶。 打低佢啊！快啲打低佢，快啲打低佢啊！ 打中嘅， 咪阻住啦！只死肥猪打信号嚟话，叫我哋无谓反抗我。追追追追过嚟啦，木仔啊！飞去边度啊？哎呀！ 喂，你把细路哥咁大力摁啊！唔该，唔多嘢讲啦，睇住班人质先啊！ 唔使担心噶，我哋嘅游水教练系张永噶。 哎呀，你哋呢班细路真系烦啊！ 只死肥猪又打信号嚟啦！ 啊！ 佢话准你哋带走一半金币，其余嘅钱同埋人质咧就要留低咁话。 如果唔系，就绝不留情啊！ 唔系就绝不留情喎、 啊！一半金币啊！ 够胆就放猪过嚟啊！嗱，你估我真系惊你个死猪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拜拜！ 哎呀，早真系咁，我就唔收你半定风钱啦！ 收声啦！你系咪男人嚟噶？ 哎呀，你哋唔好乱咁走啊，忍唔住跌落海啊！坐定啦，唔好乱搞啊，搞烂啊！危险啊，罗船长嚟噶，游哥反事咯喎，哎，唔好走避啊！ 卫生帮班嘢话今晚嚟唔到啊， 都离晒谱嘅食奖金饭啫嘛，而家都可以变成大英雄啊！系啊，嗰条靓仔咧系咪美国人嚟噶？ 如果咁都要找人帮手啊，我哋以后仲有人企嘅咩？ 不过唔找人帮手，我哋真系冇地方企嘅喎。唔揾个人对付阿 Lam 啊，我哋真系连唞气都冇地方唞啊，系咪咁讲啊？ 请外援受法律管制。 À nous chanterons le temps des cerises, et rossignols et merles moqueurs seront tous en fête. Les belles auront la folie en tête, et les amoureux du soleil au cœur.Quand nous chanterons le temps des cerises, chifflera bien mûr le merlot. Mais s'il est bien court le temps des cerises, où l'on s'en va doux, cueillant le rêve, dépendant de rêve. Cerise d'amour, au rebout pareil, tombant sur la faille en gouttes de sang. Mais il est bien court, le temps des cerises, pendant de corail, qu'en cailloux rêvant. 嚟到啊！真恶定烂有嘢咁。 J'aimerais toujours le temps des cerises. C'est de ce temps-là que je garde au cœur. Hey Lem 啊，我哋系太空部嘅记者嚟嘅。今次你咁成功嘅行动，相信卫生帮嗰班人咧有排都唔敢蒲头噶啦。啊，系啦。听讲你今次嘅奖金唔嘢少嘅喎，起码都多过旧年啦，系咪啊？ 喂，算咩意思啊？ 做乜嘢？做乜嘢？ 喂，快走啦！ 你哋咁嘈啊，点听到啊？你个女人唔简单嘅，你间酒吧就系佢开嘅啦，只要揸飞机嘅一定识佢嘅。空中海盗同埋雇佣兵全部都对佢神魂颠倒， 你就系马面人阿卜啊？ 系阿福唔系阿卜，因为见亲我嘅人就会有福噶啦。 听讲你连续两年赢咗飞艇嘅皇太后杯噃， 除咗速度要快啊，战略亦都好重要嘅。讲到尾啊，最紧要就系自己有料，埋堆系冇用嘅。 就算系想埋堆啊，都唔好埋卫生帮啦，佢哋一啲都唔卫生。十年都唔足一次粮嘅， 咁又系喎。 讲嘢啊，乜猪都中意讲嘢嘅咩？ 乜咁俾面啊？今晚个个都系大哥大，唔系有咩搞嘛？玩得开心啲、啊，不过千祈唔好开心到开火、 啊。你同我定啦，兴兴，就算要开火啊，都唔会拣呢度。 我哋同阿 Lam 都好熟啫， 系咁就乖啦。 再见啦！ 阿 Lam 过嚟倾下偈啊！ 等得翻我哋两个先啦。 嗰个马面人真系奇怪。第一次同佢见面啫嘛，就我嫁俾佢。 嗯， 于是我同佢讲，我三次都系嫁俾揸飞艇，一个写战场，一个写大西洋，最后一个听我喺亚洲。 揾到啦咩？ 嗯，今日接到通知，我喺孟加拉嗰度发现咗啲残骸。等到三年了，眼泪都流干了。 为好朋友干杯啦 ！Cheers！ 多谢你啊 ，Lam， 你成日都陪住我。 嗯。 而家我所有嘅好朋友只系剩得你一个啫。 呢度有啲嘢好揞我眼嘅，点解唔攞走嗰幅相佢啫？ 千祈唔好，你未变猪之前，只系得翻呢张相嘅啫。究竟点样先可以解到附喺你身上面嘅魔咒呢？ 这个马面人阿福都几叻仔啊！ 啊，人我见得多啦，猪咁样我真系未见过。 真系羡慕死人， 下次投胎都要做猪先至得啦。 呢个月嘅公款呢？ 你只飞艇已经供满晒啦噃，不如咁咧，买翻啲爱国债券，为国家民族出翻多少力，好唔好啊？ 呢啲系人类嘅事啫，唔关我事噶。 哎，你啲嘢搞唔晒啦，就喺呢度咋？ 我要多60粒子弹啫。 啊！ 而家上边啊真系热闹啊！ 系咩？咪即系要换件劲啲噶啦，系嘛？唔使几耐啊，你哋都怕变成非法噶咯。 我哋猪人唔讲法律嘅， 咁又系，同曱甴冇乜分别啫。 要翻平时嗰啲得啦，有高性能燃烧弹同埋最新穿甲弹。 傻仔，你以为我哋爱嚟打仗嘅咩？再见啦， 多谢晒啊！师傅啊，我都唔系警明啊，点解咧会变成只猪嘅？ 啊，系猪嘅，始终都系猪啦。好多人冇变猪，咪一样蠢过只猪。 公众外道都要问人借钱，真系该会咯。 有头发边个想做辣你啊？你收你费贵咗好多啊！ 系智联会嘅事啦、 啊。哎呀，有冇搞错啊？竟然同呢班友行埋一堆啊！ 人人最衰就系嗰个猪头啦。 咪增多咪真系唔知搞乜嘢嘅，连又有钱都冇得俾啊，点出嚟做啊？ 大家卒之都到齐晒啦。喂，马面阿夫去咗边啊？仲未见佢嚟啊？ 喺大王嗰边啊！都唔知佢系咪发冷嘅、 啊。目标终于出现啦，系地中海女王号啊！ 哇，个目标仲有冇大啲添啊？使乜派咁多人嚟、啊？惊嘅就翻嚟瞓觉啦。 咁我负责做掩护啦。我个 M 字好似有啲问题啊！ 你送骨地送沙，要计划进行啊！ 如果坏机嘅，啲修理费咪大家一齐俾咯。 膝头对上就俾啊，不嬲都系自己出嘅咧。 使唔使计到咁清楚啊？系咪炮弹钱都要自己出啊？ 乜咁嚟啦？仲使讲嘅？ 我睇有问题啊！ 自己出战证啦， 我哋轻啲啊！你把屎喺前头未啊？各位乘客请注意，各位乘客请注意，有紧急事件宣布。空中海盗向紧我哋袭击，不过大家请放心，我哋有先进嘅战舰飞艇做保安，仲有两位高大威猛、精神力嘅天使负责驾驶。一路艇嘅就系小旋风林志荣， 大家买定飞艇先。 而家睇二号艇嘅就系大旋风江富城， 大家好。 手疼脚震，点出嚟温食嘅？ 哎呀，我警告你啊，你唔好过嚟啊，马面人！ 嘿，各位睇嘢！ 呢架咁嘅嘢越嚟越差添。洗白唔揾老恩企都唔得啦！ 两位大小船风都系靠降落伞接甩到身，船上面值钱嘅嘢，使问全部都抢走晒，海盗仲有口信留低添啊！ 下一个轮到你啦， 食蛇猪啦，四眉猪！ 而家复述一次，下一个轮到你啦，食屎啦，死肥猪！ 呢班友啊，更加系身痕定。可惜我准备去放假，一张雪白嘅床单，发挥我雪白嘅梦。 即刻出发，话开就去啊，冇等啦。你变得咁恶劣嘅，我以为行飞啦。 仲唔轮到我喂？呀哈！不过如果空手翻去咧，班友仔实唔会信噶喎，揾翻啲乜嘢做证据咧吓？ 真系绝世艺术，后现代。 今次翻到去仲俾我威个威士忌， 快啲！ 夫人，啊、有电话啊！佢话冇事，仲生勾勾喎。 啊？ 仲未收线噶，快啲听啦！喂，咪开住啊！ 系你啊！你冇受伤嘛？头先我仲想坐船去揾你啊！你冇事就好啦。哦，太好啦！ 我收咗好多， 喺个荒岛度过咗两晚， 跟住就要揾老恩茄整翻架飞艇。见到马面人阿福咧， 你就话俾佢知，我迟早会揾佢算账咧。 算账算账，你而家咁样系咩意思啊？ 你当我系你嘅私人传声筒啊？你唔使理人嘅感受噶啦，净系识得当我系传声筒，咁系咩意思啊？我都系人嚟噶，仲系咁，迟早你都要变成烧猪啊！你唔顾我都要顾下你自己啊！ 一日唔飞，一日都系猪。 蠢猪！ 我都估到你今晚就会嚟帮衬我噶咧， 系咪好麻烦呢？ 哇，真系医翻好都嘥药费喎，不如买过部新嘅仲悭时间啦。 我想整翻好佢， 你嘅心情咧我都好明白嘅。 姐姐，我要叹车啊！ 咁靓女嘅系边个嚟噶？ 我孙女啊，啱喺美国翻嚟嘅。好啦，等候啦，好啦。好啦，好啦。 哇，靓到飞起啊，好靓啊，爷爷，真系引死人啊！ 近呢几年嚟啊，我哋呢行都冇乜边个人肯捞噶咧， 唔多似喎、啊。 嗯， 个女仔都唔似系你个孙女嚟， 你谂都唔好谂啊！哎，豆丁交俾你啦 吓，唔得啦！ 对手系马面人，时速最好系15海里。 马面人系咪阿福啊？点啊？ 咦，佢咪系霹雳？ 唔好问系点样得翻嚟嘅。在1925年的飞艇大赛，输俾马面人嗰只飞艇咧，就系装咗呢副霹雳噶啦。不过完全唔关佢事嘅，系因为啲机件有问题啫。明解唔明解啊？ 你又唔使研究得咁仔细嘅，我又唔系去参赛嘅。 嗯，俗语又话对牛弹琴，我而家就系对猪唱歌啦。 我全副身家喺晒度噶啦。 而家啲银纸啊，同你储钱都冇乜分别嘅，都一样唔值钱嘅。攞埋出嚟咧，老友，仲要话副螺旋桨添嘅。 我要留翻嚟住酒店食饭噶嘛？ 住喺度咪得咯，包埋你食饭又点话啫啊？ 嗯，点解唔见你啲仔嘅？佢哋而家几好嘛？ 全部出去做嘢咯。 啊，咁边个负责设计啊？ 咪豆丁咯， 豆丁。就系头先嗰个妹妹仔， 系就系后生咗啲，不过佢好多方面都叻过晒啲男人噶啦。嗯， 即系咁样啊，老友啊归老友，呢次我都系揾过啊第二个啦。 咪住先啊！你系因为我一个女仔啊，定系因为我年纪细啊？ 两样都系啊，妹妹仔。 哦，咁样啊，我明嘅。嗯，嗱，我问你啦，你认为飞行员最紧要系乜嘢啊？ 嗯， 系经验。 嗯，唔系啊，系反应。 啊，你都话经验唔系最重要啦。嗱，我仲听阿爷讲过，你好细个嗰阵咧就已经开始揸飞艇噶啦，系咪啊？而且当时啊仲飞得好劲添。 系啊，1910年咧，我嗰阵17岁。 17岁啊！我都系17岁啊！有样嘢唔同嘅， 就是我是女仔啊，唔关我事噶，我又冇得拣啊，俾我整啦，我就会整得好噶，系咪阿爷？ 我个孙女一定会整好嘅，我十二岁已经拆晒成只艇啦，何况十七岁？ 今晚就瞓呢度啦，听日先行张床，七点钟食早餐，冲凉有热水，早唞啦。 你啲钱少啊少啲，不过大家咁熟啦，迟啲俾日计翻息咪算咯。 通宵啊！ 你睇呢份草图啊，平面形状咧就原封不动，两只肌翼咧就用新嘅，咁样时速咧就可以快五公里噶啦。睇幅旧图咧吓咗我一跳啊，竟然系用木制嘅单壳肌翼、啊，不过咧就计得好准。做呢种肌翼嘅人咧，对木嘅特性好了解噶，真系唔简单啊！ 嗰位仁兄咧只系做咗一对咁多啫，咁就话太危险啊！一直摆喺货仓度铺陈。 哦，咁样啊！不过有咗呢对肌翼咧，就可以好快咁离开水面噶啦。 最难就系离开水面同落水，加速嘅时候咧，肌翼好食力。将肌翼安装嘅角度喺幅图度加 0.5 度啦，其他部分照旧就得啦。 即系俾我哋做啊！多谢晒你啊，我会俾心机噶。 不过啊，小妹妹啊，我仲有个条件噶。 哦。 以后唔准再挨夜啦，冇精神又点做嘢呢？更何况会唔靓女噶嘛？ 嗯，梗系啦。其实我啊，寻晚咧成晚啰啰挛，一直都瞓唔着噶。梗系你唔俾我做啊嘛。而家你肯放手俾我设计，你知唔知啊？我好开心啊！我斟酒先啊。 佢咁讲法，唔系话想连制作都一脚踢啊嘛？ 咁讲嘢嘅。你都嚟啊，就好啦。 我侄女啊，佢做绘图嘅。 你好， 马 靓。 你好。 呢个侄孙新抱唔知丑做清洁嘅，仲有堂细佬啲女啊，霍青同霍青索、霍青番同霍青曼啊，跟住系豆爹嘅家姐豆皮，哎呀，老联都嚟埋啊，佢表妹啊，哇，你靓咗好多喎，呢几个系新抱啊，阿马利、朱利、牛利同埋佢个妹妹犀牛利啊。 哎呀，靓，你好嘛？ 婆婆，乜你哋咁老都仲未死咩 哎呀，你咁未死啦？你拍拖未呀？ 乜你哋咁都仲得闲出嚟威啊？ 冇拖拍落，咪搵啲细蚁咯。 唔系啊嘛，一个男人都冇。 系啊。 全部都是你的亲情， 冇错啊！呢轮都冇乜嘢好捞咯，啲男人咪出晒省城揾食咯， 咁咪即系女儿国咯。 本来就系嘅，不过而家咧就已经变咗猪八戒大闹女儿国啦。 乜你哋兴食剩面嘅咩？ 我哋天上全能嘅上帝，求你将面包同工作赐俾啲间即将破产嘅公司。我哋要借助女人嘅手制造飞艇嘅罪孽，恳求你宽恕。阿门。 阿门。 食嘅时候要搏命，做就一样要搏命啊！好好声啊！有发动机啱使嘛？点啊？够劲够劲啊！ 会唔会劲得滞啊？大哥我就嚟拖你啦！ 啊哈！睇翻呢次马面阿峰入烂啦！ 这个意念的确不错啊。 是，那就照做的了。 不过这样成本又增加了很多的了。如果今次再不加价的话，肯定就要蚀晒大本的了。至于价钱呢？ 阿 Lam 啊。 听到啦，不要这样看着我啦。怎么好呢？ 巴达啦，那我打电话去工厂即刻订货先下。阿 Lam 啊，喜欢你啊。 点都要等三个月的啦。 早知道做空中海盗好过。 他不错啊。 嗯， 你咪使旨意啊。 我只是想着怎样找你条数啫。瞓照觉，你又升官发财啦！ 你只蠢猪啊，翻嚟做乜嘢啊？ 我中意去边就去边呢？ 当局系唔会放过你噶，冇人跟踪你咩？ 好易变甩啫！ 你真唔知定假唔知啊，死肥猪！你犯嘅罪系猪头人脑，思想颓废，行为散漫，同埋非法入境，已经出晒涡轮通缉你啊！我话你知，你唔好咁老定啊！听讲话要拉人封艇添啊！ 呢套戏真系离晒谱嘅， 搞正你啦，翻嚟我哋空军部把啦，我哋可以有办法保得住你嘅。 与其做法西斯啊，不如做法瘟猪咧。 而家唔兴讲原则噶啦，想飞咧就要孭住国家民族个名，如果唔系你点飞啊？ 要飞我就用自己嘅钱去飞 咯。俾激死，死猪一边镜。 多谢晒啦，瞓宵觉，帮我问候大家啦。 睇落呢套戏都唔错啊，你小心啲啦。我谂大家都唔想开庭审你呢只猪啊。 嗯， 再见啦，老友。 阿姐好巨型啊。 听日要运架飞艇去湖边嗰度试飞啊，所以咪借个大车咯。 使乜试飞啊？飞得咪飞啦。 你喺度乱咁乜嘢啊？未试过我系唔会就咁交货噶。如果冇大车，就要拆开运去湖边嗰度安装，要成日时间噶。 边有时间、啊？你拧转头望下后边个窗啊，小心啲啊！是法西斯的秘密警察、啊、你被人跟踪了。 被人跟踪啊？为什么啊？ 这样就可以找到我咯，他们知道我的飞艇在你那里嘛。 哎、嗯欸、原来你是间谍来的吗？ 哎、你说我是间谍啊？哎，我还比只猪难，哪有资格做间谍啊？ 你打仗嗰阵时啊，唔系英雄嚟噶咩？无情白事啊，佢哋揾你嚟做乜嘢？ 我都想知点解啊！ 哎呀，做老天啊！ 佢哋会唔会想拉你翻去做实验啊？ 唉，又有排烦啦。 啊，随时都飞得啦！ 哎呀，喺后院啊，有两个人匿埋啊，前面仲有三个添啊，个个都鬼鬼祟祟噶。 你咪咁鬼多事啦，白一毛。 唔该晒你。 唔好做啦，我知啦。 豆爹啊，你又搞乜鬼啊？ 同你一齐飞咯。我而家去加多个座位先吓。 喂，你讲笑搵大样啊？你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噶？ 你细声啲得唔得啊？ 豆爹啊，你听我讲啦。你啊，咪发埋晒啲小姐脾气啦。你转头再嫁人噶啦。 唔该，你帮我拎开佢先啦。唔该晒啊，寻晚漏夜整噶。fit 晒啊！帮我揸住嗰边。 哎呀，小姐啊，你知唔知道我系个通缉犯嚟噶？而家你唔系去游船河啊？ 唔好意思啊，因为呢件系我第一件嘅制成品，试飞完成之后仲要执一执噶。 好，我明白啦，但系外面条河鬼死咁细，点飞得起啊？ 就系咁先至要去啊！况且要去同马面阿福交手，我哋要更加认真啲先得啊！ 你唔明噶啦，我系个流浪汉嚟噶，成日都要喺啲孤岛度露宿噶。 仲好啦，我最中意就系露营噶啦。 唔系呢样嘢， 带佢去啦。你打唔赢马面人阿福咧，就唔方有钱俾我。到时啊，我呢间厂就要停执笠噶啦。 你点做人阿爷噶？ 自然都咪计平啲咯。不过咁啊，我喇叭要计足钱噶。 你唔系想个孙女做埋逃犯系嘛？ 嗱，我而家系你嘅人质，工厂啲人咧系逼住先至帮你嘅啫，咁我哋咪唔怕有警察拉咯。求下你带埋我去啦，好唔好啊？我一定会帮到你手噶。 咁你拆咗右边嗰支机枪咧？ 啊？ 嗰度位咁细啊，你个啰柚细极都坐唔落噶啦，拆咁支机枪啦。 好嘢啊！我个 pat 咧又系几大嘅，因为我后生样啊嘛。 即刻要出发㗎啦，如果唔係连啲阿婆都想跟我私奔呢。 啊，呢个提议又几好㗎喎。 奶奶呀、啊、快啲啦。 得闲带啲去就箱俾我啊。 等我谂办法啦，起飞啦！ 佢哋真系讨厌啊！ 前面有船啦！ 起飞啦！我唔想搞你完结啊！ 我哋已经用得啦，用咗实型啦。 实型。犀利喎，真系好犀好多啊！ 好靓啊！呢、這个世界真系好靓啊！追到嚟啦噃！ 唔似有敌意喎、啊，哈、啊！原来系瞓少觉大驾光临，咁阻挡啊，少觉！ 识得噶？ 有好多空军喺前面埋伏啊！佢而家教我哋点样甩身。佢话低飞越过阿德里亚海就得咯喎，唔该晒啊老友， 多谢晒。 佢话你好似一朵鲜花插座喺猪粪上喎。 真系靓啊！直头就系御花园里边一朵最人嘅玫瑰花一样啊！ 喂，你做咩啊？呢度系私人地方嚟嘅喎， 想话俾封信你睇下啫。 啊，系荷里活寄嚟嘅噃，系关于你上一次提出嘅剧本同埋演出嘅问题。 目前正在讨论。所以希望尽快同你联络嘅，片名系叫做《天花自花豆腐花》， 几好啊！ 系啊，就咁决定啦，好嘛？兴兴啊，同我一齐去荷里活啦！ 嗯， 做空中海盗嘅外援，只系金钱同荣誉嘅第一步啊！跟住就系进军荷里活啦。 咁再跟住呢？ 做总统啊！ 啊！ 我唔系讲笑噶，我一早就预咗你做我嘅总统夫人噶啦，兴兴，你信我啦。 我真系中意你而家咁啊，傻傻地几好玩啊。 真嘅？ 不过咁，我而家同一个人输到紧。如果呢个人趁我喺呢度嗰阵时就嚟花园度揾我，咁我就会即刻同佢相爱噶。嗰个傻猪，净系识得夜晚去酒吧。 日头呢就唔嚟返院呢度㗎。啊 那隻死肥豬又回來了。 又系唔降落就飞走咗，即系叫我再等啫。 兴兴，唔通你输到嘅就系嗰只死肥猪？ 唔得咩？呢度嘅人好得意嘅，就攞谈情说爱嚟讲啊，可以嫁猪嫁狗嫁马骝。不过马面嘅人就唔方有人沟啦。 嫁马骝？ 而家叫你耍塔技啊！我 pat pat 都揿扁咗啦。 同个老朋友打个招呼啫， 系咪梁挺仔白衫嗰个啊？ 嗯， 佢咪系酒吧嘅老板梁兴兴咯。我曾经听阿爷佢讲过噶，所有识得揸飞艇嘅男人咧，都一定会爱上佢噶。 你阿爷发噏风啫。 喂，兴兴佢系点样噶？你有冇中意过佢啊？ 要降落入油啦，咁多嘢讲，夹住你条脷。 作战飞艇都会有靓女的喔。 阿 Lam 呢？ 哦，同我阿爸喺度倾紧911问题啫嘛。 唔好话恐怖主义袭击啊，而家乜嘢都立立咁乱。对付空中强盗都话搞到要搵黑社会啦，唉，其实而家想搵餐晏仔食都唔知几难啊！ 搞掂啦， 唔该晒。 哎呀，讲个第二个话题啦，闷到死。 诶，阿 Lam 啊，你搵个经理人签咗你啊，你个外形咁特别，实大红大紫噶。 有冇烟仔啊？ 听讲嗰个马面阿福就翻嚟乡下啦，系咪啊？ 其实要翻乡下嘅，应该系我哋呢班老爷战啱嘅。 真系有人辞官归故里啊！有人漏夜管科场， 系咪你太白姐噶？ 系李柱铭啊！拜拜， 拜拜。 阿 Lam 啊，你搞乜嘢啊？呢度啲电油钱啊，贵过我哋嗰度三倍啊！抢钱咁啊，简直就喺度趁火打劫啊！ 我哋呢度啲油啊，出咗名正噶啦，啲女人真系麻烦啊！阿 Lam 啊，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你钱得豆丁，加完油啊，唔该你大小姐翻入去飞机舱嗰度坐定定啦。你去指挥部啊？ 嗰啲有钱啊，我就会写埋落张账单度噶。 账单啲数咪争住先咯，仲帮下朋友啦。呢一带啊，净系得个靓字，其实啊乜都冇。睇到吧？我个岛啊， 好靓啊！哇！呢度就系指挥部啦。啊，真系舒服啊！咦？ 你班友又喺垃圾站放翻出嚟啦， 大佬啊，捉住个肥猪啦！ 盲毛行路戴眼啊嘛，行开！我等咗你好耐啦，肥猪！ 我早知你会翻嚟噶啦， 做乜争人成身债啊？ 喂，大佬啊，呢度有个靓女喺度， 真系好正喎！ 收声啦！你哋未见过女人咩？你阿妈隔篱女人啦、 啊？错，佢同你阿妈有啲唔同嘅。佢是机械设计厂的总监。 咁嘅青春玉女是总监。 四肥猪你咪抛浪头喎、啊。 乜你哋唔见我嘅飞艇劲咗好多咩？全靠有佢嘅设计啫。 阿 Lemma 你讲真噶？ 牛丁猪系唔会讲大话嘅。佢系嚟收钱嘅咋。你哋唔喺度搞搞震啊老友。 你以为你仲有钱俾咩？真系想错你个心啊。Come on!钱呢我哋就全部拉走晒佢，我只飞艇就帮佢整烂佢啦。 讲咩话？你哋做乜要整烂只飞艇啊？做乜嘢无情白事整烂只飞艇啊？ 阿小姐啊，其实我哋咁样做呢系有特别原因噶。 咩原因啊？ 原因就系、 是、你哋班人啦、啊，都算系揸飞艇嘅咩？行开啊，咪踩住我只鞋啊！我细细个嗰阵啊，就已经听过啲大人讲关于飞艇嘅故仔噶啦。我阿爷曾经同我讲过，做飞艇驾驶员嗰种感觉咧系最过瘾噶，因为佢哋时时都可以受到天空同埋大海嘅洗礼。所以飞艇驾驶员应该系最勇敢噶，你哋一个二个应该引以为荣先至啱啊！ 系啊！ 呢啲嘢仲使你讲咩？我哋个个都知道晒噶啦。 阿爷仲话最重要嘅咧，并唔系银子同埋女人啊，而系名誉啊！ 讲得啱啊， 好有道理啊！ 讲大话都唔使眨眼。 你讲得咁动听嘅，咁我哋就唔整烂你设计嗰只飞船啦。但系你想凭住几句说话就摆平晒啊？冇咁便宜啊！一于打到个猪头变猪头啊！ 打到猪头变猪头。 你哋个个都系咁样做，唔觉得收家嘅咩？仲搵埋嗰只马面人阿福嚟到帮手添啊！俾你阿妈知道啊，会点样啊？一定会好伤心顶啦！你哋知唔知道阿 Lam 今次翻嚟啊，目的就系为咗维护驾驶员嘅尊严噶？阿 Lam 佢决定同马面人阿福单对单咁决一死战，有本事嘅咧就光明正大打过，唔好做缩头乌龟啊！ 我不嬲都反对揾嗰个马面人阿福嘅啦， 呢条友冇鬼用嘅，整只长头草嚟嘅。 大佬啊，咁点收货啊？ 佢都有道理噶。 我有个办法可以令大家都有面嘅，就揾马面人阿福翻嚟啊！ 要佢再用嗰只飞机同肥猪抽过， 不过合约过咗期咯。 哎呀，等我谂下先啦。 系马面人阿福啊！ 你哋听住啊，我绝对唔会做缩头乌龟嘅。呢班卫生帮啊，竟然喺度整条私家路添。帮我攞住先啦，兄弟。 你是不是真的想再跟我决斗过啊？唉，你上次仲输唔够咩？况且而家我同佢哋冇晒瓜葛㗎喇。 咁你想点先决斗啊？即管讲啊。嗯。 真係靓啊。 如果我赢咗你，你就嫁俾我啦吓。 咁流死， 惊就算数咧。 惊你个头啊！如果今次阿 Lam 赢咗嘅话，咁呢沓单就由你嚟找数啦。 哎呀，斗爹噶！ 你两个企埋一边啦。 企埋一边。 小姐啊，如果系惊嘅咧，就唔好制啦。 睇系佢惊定系我惊啊？ 呢沓单影真唔少嘢噶喎， 益晒你啦。 喂，你制定唔制噶？ 为咗靓老婆啊，我又点会唔制啊 ？OK，Attention please， 既然豆丁小姐都咁肯搏啦，我哋卫生帮咧一月卖大包，免费同佢做公证人。 全部人渣嚟！麻烦鬼，个个污糟邋遢，悭啲啦！ 系咁先啦， 我都唔知我点解会搞成咁嘅，你又唔知做啲乜啊？ 唔好嬲啦，我咁做系就系蠢啲。 豆丁啊，点都好啦，我都应该尊重你嘅。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啊！事到如今，我哋变成坐埋一条船噶啦。 咁咪真系拍档啦！ 输赢都系一半机会。 我对你好有信心啊！ 信心啊，唔讲就好地地，你讲咗我反而冇把握。喂，你做乜嘢啊？是不是不舒服啊？刘丁， 唔紧要，我而家先至识得惊啊，个心喺度卜卜咁跳啊！头先咧都好地地嘅，而家对脚咧就喺度不停咁样震震下添啊！ 喂，你 我想去游水啊！ 哦。 未瞓啊？ 唔通系发梦？头先就系发梦啊！ 瞓个好觉，听朝起身啦。 阿 Lam 啊？ 吓？ 点解你会变咗只猪嘅？ 系因为 我曾经听过好多关于阿 Lam 上位你嘅事噶。我爸爸同你系同一个部队嘅，佢话你冒住风雨降落，系为咗救翻敌军嘅驾驶员。我一直都将呢件事记喺心里边。阿 Lam 啊，不如咁啊，我锡你一啖啊。 嗯。 乜你冇听过青蛙王子嘅故事咩？公主一锡咗佢，佢就即刻变翻做人啦。 咪乱噏啦！啲咁嘅故事啊，我嚟氹细路仔嘅啫。 嗯，你唔中意啊？ 你咁得人中意。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已经觉得其实人生都几美好啊。乖乖地去睡觉啦。 讲啲嘢俾我听啊，或者咁我可以瞓得着。 讲啲咩好？系咧。嗰阵系战争结束前嘅夏天，我哋嘅防卫完全冇松懈到，就同平时一样喺海面四周围巡逻。我旁边嘅就系傅奕李尼，我哋系好朋友。佢喺两日前至啱啱结婚，我仲系佢哋两个嘅证婚人添，因为好赶时间。一行完婚礼就赶翻去战场。敌军同战友嘅飞艇全部都跌晒落海，当时我俾三架敌机追紧。根本就冇时间去谂其他嘢，眨下眼啫，就剩翻我一个。但系敌人唔肯罢休，我唯有搏老命咁走，手同脚都麻木晒，眼前净系漆黑一片。我谂呢次死梗，就喺嗰阵，周围突然之间变晒白雪雪， 白雪雪 系，好似喺光里边咁呢，从来未见过咁光嘅。过咗好耐，至发现原来喺云入边，我已经筋疲力尽，完全冇力去控制架飞艇。不过好奇怪，架飞艇喺度自己飞。 云层嘅平原 系嗰度非常宁静，天空又靓得出奇，真系不可思议。啲云好舒服咁喺度飘飘浮浮。当我醒翻嗰阵，得翻我一个人喺海面度一直飞。 你系话当时好似有上帝出现咁啊？ 系好似有把声同我讲，飞啦，一直咁飞啦，飞去地狱咧。 点会落地狱、啊？你好人嚟噶嘛？ 死咗嗰啲都系好人嚟，而佢哋咧可能就去晒地狱啦。好啦，讲到嚟呢度都够啦，你要去瞓啦。嗰间黑店啲子弹生锈嘅， 你可以有命翻翻嚟，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啊！我发觉我中意咗你啊！早唞啦。 呢班友仔啊，搞到今日好似过节咁。 佢哋全部都系空中海盗嚟噶， 全部都系空中垃圾啊！真咧，陆地咧、海盗咧、地下组织、特务、特工，仲加埋嗰啲浑水摸鱼嘅人添啊！ 今次仲轮到我覆上电视喂喂， 比赛好快开始啦，仲有十分钟。 猪头人阿 Lam 同埋马面人阿福嘅决斗即将开始啦，冇咩特别嘅规矩嘅，但系如果边个用哪吒招嘅话，佢永远都会俾大家鄙视。 手下留情！ 听住啊，边个再咁多嘢讲嘅就杀咗佢！ 睇嚟迟早会出埋坦克车噶啦！ 呢一次决斗关乎万人景仰嘅豆丁小姐嘅命运，所以唔准有人搞事。听唔听到啊？如果听到嘅，唔该大家拍下手啊！ 快啲开始仲好啦！ 我自然有分数，分好坐河岸界，跟住咧，大家就可以随便落注啦。清楚， 唔该晒， 快啲放低佢啦！如果双方冇意见嘅话，开始之前就握下手先啦。 咪搞我啊！我最怕污糟邋遢。 喂，咁算咩态度啊？ 豆丁啊，斗完我哋即刻去教堂咧。 嗯， 你唔使心急、啊，我阿妈话结咗婚先至拍拖仲好啊。 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啊？ 即系同我影张相先啦， 大家望住镜头笑， 笑下啦。 快啲买啦喂！ 好落住咯喎， 发达啦！如果过个月有一千就冇 死啦！仲剩翻十五秒， 真系有型喎！ 仲有五秒，四、三、二、一，开始！ 马面人占咗上风啦！哇！呢场戏咁精彩，真系冇得弹啊！ 俾我睇下。 飞上去咪盏俾人打中，水面容易避开子弹啲啊嘛！ 上晒嗰啲子弹，你当佢系啰笔啊！ 住在后面啊， 咁就好啦。 佢就系靠呢一招打遍天下无敌手噶啦。 吹胀啊！ 反射佢啦！ 点解仲射佢噶？ 已经把枪坏咗。 我知道啦。他想等到最后关头才射他而已嘛。 蛤？ 唉，死肥猪不肯杀人咯。刚才马面人还在那里牙文牙武。喂，射他啊！唉，还是不肯射。咦，我都说他没心打了。现在闭上眼都打中了嘛。肥猪由得他就这样走，然后射几枪想打爆他的发动机。他当然说啦，又不是打仗，使乜咁认真。 为什么呢？ 你唔系想降落系咪啊？嚟啦，打我啦！你唔好话俾我听，你知架山散咗手啊，抵你死啦！ 唔系啩？佢哋飞紧过嚟啊！ 你只死肥猪，追我啦！够胆追我！ 哇！犀利啊！ 唔好打你呢边啦！ 哇！好劲啊！真系转到陀陀零啊！ 咁精彩嘅空战喎，我呢世人啊都系第一次见咋。 去睇个演唱会啊！ 卒之都搞掂晒啦，仲唔快啲咧就赶唔切噶啦。 佢入咗去，一直都未出过嚟喎。 哎呀，究竟去唔去噶？我都想去睇下噶嘛。 Alamova， 请同基地联络，空军已经发现咗地点，唔好再搞搞震啦。 吓、啊，佢系瞓笑觉，要快啲就得啦。 两条友仔死都唔肯认输，都唔知搞到几时添噶。 真正嘅战斗仲未开始啊！ 加油啊！ 你老鼠啊！你咪使指意嘴斗钉做老婆。 肥猪的位置现在很有利啊，应该散场了。 嗯，现在才塞住了吧？你还不醒？我搞哪科啊？为什么会卡住的？马面人，什么事啊？没人打了你。咁都断得，一啖钉个啰柚真系劲。想我认输，抵二世啦！日本卡通片咩咁都俾你打中噶？喂，呢个钉子，咁都中啊？仲使打嘅，赢啦！你是死肥猪啊！ 悭啲啦你， 你仲掟？ 就掟会嫁俾你嘅。 收声啊，黑阿猪！ 咦，好似有啲唔妥喎。 啊，讲我啦。 哎呀，不过冇办法啦，我有我自己孭晒啦， 我翻咗嚟啦， 快啲啦， 死肥猪嫌命长啊， 马面人啊，你唔想大啊？ 用拳头嚟解决啦， 你唔见棺材唔流眼泪。 阿靓加油啊！ 企起身啦，死肥猪！你用哪招先？ 最快噶啦，再快啊，机都会爆啊！ 唉，揸亲飞艇个都系蠢猪嚟。 邓丁，你睇住嚟啊！我一阵就打赢。等我一阵打到佢猪头甩咗落嚟先得嘅，无法知啦。我要个变质病啊！我要揾佢只猪肉病啊！你只淫虫啊！你先就淫虫啊！你条友追完一个又一个，你话你唔得啊！我追完轻轻追又得啊！冇嘢啊你啊！你分一个俾我啊！我系话轻轻啊！你个名系你叫嘅咩？平人中意你啊！你知唔知道啊？你仲戆居居咁样啊？佢一直喺度等紧你啊！去后花园等你啊！你有冇揾佢啊？叫佢起身啦！我仲未打完啊！ 啊，睇情形，瞓宵觉仲未到噶噃。 拧晒大肚啊，竟然乱咁一通。你个猪头饼仲懵盛盛咁样啊，神尊都冇咁真啊！豆丁系唔会嫁俾你， 轻轻个飞艇啊！ 哎呀，系求救信号啊！啊！ 一。二 起身试过就赢啦， 四七，喂等阵等阵，唔好过嚟，喂， 阿靓，你好起身啦噃，阿靓，你系咪想豆丁嫁俾马面人啊？吓？ 啊！ 举手之劳， 好啦，你嗰 part 做完噶啦，好啦好啦，大家听住啊吓，分宵觉佢哋嚟紧呢度噶啦，大家好快啲走啦，不过你哋可以向我酒吧嗰度嘅，我请大家饮酒， 多谢，散水啦我哋，走。 喂，打完 了大佬啊，成排兄弟等你啊！ 咪嘈啦，就得噶啦，等一阵先啊！肥猪打得唔错，我好欣赏你，正正经经揸你架飞艇，扎坚。 多谢晒你啊！记住日要冲凉啊！马面啊，福先生，我都要好好咁样多谢你啊！ 我下次不会输到的了，我会向你正式求婚的。 好啊，不过我已经有心上人的了、 啊、你要坐轻轻的飞艇的。 啊，我不用啊，不用啊，我要坐你那架，我们是拍档来的嘛。 轻轻啊，他的啰柚那么大，我都是顶他不顺。 咁口花嘅？几时变成咁啊？你 对唔住，我走啦。 起程啦！ 分宵觉啦，帮个忙啊！我将佢哋引开去第二度。 喂，你块面咧，等阵间，等我睇下你块面啦。喂，你个样都系差唔多嘅啫， 美猪好多。 嘿嘿， 意大利空军呢次嘅行动失败咗，阿 Lam 就一直都冇再露过面。后来我同轻轻就做咗好朋友，经过几次嘅战乱，我哋嘅友谊都冇改变过。阿爷死咗，修理厂好自然就由我嚟承继。每一年到咗暑假，我都会揾轻轻噶，每次都发觉佢越嚟越靓，而酒吧呢仍然好似以前咁有咁多熟客。哎呀，仲有啊，马面人阿福呢做咗明星喎，仲时时写信返嚟添啊。但是究竟阿 Lam 有冇去到后花园度搵轻轻呢？呢个秘密除咗我哋，相信都冇人知啦。 時には昔の話をしようか。通い慣れた馴染みのあの店、マロニエの並木が窓辺に見えてた。コーヒーを一杯で一日、見えない明日をむやみに探して、誰もが希望を託した。揺れていた時代の熱い風に吹かれて、体中で時を感じた。そうだね。道端で眠ったこともあったね。どこにも行けないみんなで、お金はなくてもなんとか生きてた。貧しさが明日を運んだ。小さな下宿屋に幾人も押しかけ、朝まで騒いで眠った。嵐のように毎日が燃えていた。息が切れるまで走った。そうだね。一枚残った写真をご覧よ。ひげ面の 男は君だね。どこにいるのか今ではわからない。友達も幾人かいるけど、あの日のすべてが虚しいものだと、それは誰にも言えない。今でも同じように見果てぬ夢を描いて走り続けているよね。どこかで